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今天虽然是天气晴朗，扩散条件不错，能见度很好，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天气非常的干晒，本市目前还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预计今天最高温度呢可以达到35度及以上。另外白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所以外出的朋友请一定注意防暑降温和防晒，还有就是开车的朋友请注意佩戴墨镜，确保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减四级，阵风6级左右，转南风2级，最高温度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24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到3级，洗车指数是1，未来2-3天没有降水，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啊，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路上的情况，京承高速。京港桥清河大桥进京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后车拥堵比较严重，队尾接近了北齐家桥，建议司机朋友绕行天北路。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天安门西大街厂桥路口东侧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500米。东三环国贸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接近了双井桥。东南五环化工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1公里左右。小交亭桥的南侧北向南方向，远通桥的南向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后车排队超过了一个桥区，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两天的天气啊，被大伙儿戏称为三高。 高温。 对，高温是肯定是跑不了的啊。还有就是空气质量好。 哎，天高云淡的感觉。 就是颜值很高。 我啊，就是大家纷纷照那个云啊，这个彩霞呀，什么朝霞呀， 昨天也是嘛，蓝天白云，今儿呢也是蓝天白云。虽然气温很高，但是呢时不时的那个小热风一吹呢，因为是那种干的感觉哈，不是那种桑拿的感觉。 就是到了，我就昨天太阳都落山了，还有朋友在发那个叫晚上的云，你们看看啊，你们看见过吗？ 我看见过。 哎，确实就是 非常非常的漂亮。 昨天晚上到家的时候都10点多了，到我们那小区里一抬头，哇，惊着我了，那个云在白的呀，就像那个棉花似的那种感觉。 对，好吧， 太舒服了，看 高，实在是高啊。 总而言之呢，这样的好心情呢、嗯、也是通过这样的好天气给我们带来的。总而言之，我们看到阳光灿烂的时候啊，不管你当时的心情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多少都会给你一些滋养。 哎，但是得要注意啊、嗯、这个紫外线的这强度也高啊，您出门的时候呢注意防晒，尤其像咱们这些女同志啊，你是吧，别晒黑了。 对，咱们戴着草帽戴着墨镜去感受阳光吧， 怪吓人的。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也开启了今天的服务，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嗯、每天都润物细无般一样的像阳光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始终的充满着温暖和爱。 打住，不是人都润物细无声吗？ 啊， 你为什么细无般呢？ 我没有，我是说的细无声啊。 真的 啊 那是我听错了吧。 好吧，来我们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说准备带孩子奔青岛去玩。 哦， 这个快放假了嘛，提前做好准备啊。 青岛哪个海滩更适合领略大海的风情 啊？他的要求就是、嗯，哪个海滩更适合领略大海风情？重点是大海风情四个字。 哎， 嗯， 这个青岛呢，你要是在市区的话，反正，稍微的就是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感觉稍微差一点，你得走的稍微远一点，得到这个，我记得是到黄岛那边。 嗯， 哎，有金沙滩、银沙滩，那个是就是你就纯粹的跟大海拥抱的那种感觉。市区这边也有一些海水浴场，但是稍微的就是一个是人多啊，稍微拥挤一点，再有一个可能就是那个海滩的质量没有那么好。 嗯，我是觉得呀，就是每个人心目当中啊，这种所谓的大海风情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说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呢，哪怕你就奔那北戴河是吧，就奔秦皇岛，哎呦，你都觉得哇，大海就是这样啊，太好了。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坐过那种大游轮 啊， 在某大洋畅游过的话，那种海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嗯， 我觉得反正初次带孩子去嘛，青岛是一个好的选择啊。 哎， 地也不算太远，气候也还不错。他是想问问啊，有亲身经历的朋友能不能跟我分享分享， 好， 去青岛哪个海滩更适合看到大海风情的风情。 风情。 好吧，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 是， 下面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而且我看了以后我都， 你不知道吗？ 想象不出来，我一直怀疑他。嗯，我觉得那个就是网上现在好多视频吧，就说你不见得你看见的就是事实啊。 嗯， 就是你看着他好像蘸了一个那个黑乎乎的像酱油一样的东西在吃，我总怀疑他蘸的是不是巧克力汤啊或者什么的。 据说有人尝试， 啊， 而且最近呢，这个还挺火的。 哎， 咱跟大家说说啊，是不是的您自个儿掂量啊，但是挺有意思的。 荔枝蘸酱油吃。 对，荔枝刚好现在下来了嘛。说最近啊，哎，有一个荔枝蘸酱油的吃法特别走红，说这是潮汕闽南一带一种特殊的吃荔枝的方法。 哦， 说我知道啊，可以烤着吃的苹果，嗯，什么梨可以蒸着吃， 啊， 就想问问啊，还有什么水果的一些另类吃法。 好，哎呀，这荔枝蘸酱油我确实头一回听说。但是我知道那个就是在云南， 嗯， 他们那个芒果是可以拌着盐来吃的。 嗯， 哎，这是一个吃法。其他的我还没有想象出来。 反正现在呢也是水果当季嘛，很多水果如果说老是就那么吃的话吧， 有点不刺激 啊，有点不刺激哈。或者说想换点花样 啊， 荔枝蘸酱油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 你试了？ 就大不了就是不好吃呗。 对，你试了吗？ 我没试。 你也没试？ 我准备今天回去试一下。 是吧？问题是你蘸哪种酱油？你是蘸生抽啊，还是蘸老抽啊？ 不知道。大家现在冰箱里如果有这个荔枝的话啊，您可以包一个两个的啊，然后弄点酱油尝试一下嘛。反正这也吃不坏啊。 最多就是糟践俩荔枝。 对，我们看了一下，它这个方法呢，就是把这个荔枝壳给它剥了之后呢，蘸酱油。我估计生抽可能就行。 少许。 老抽的话，太咸了吧。 也太黏了。 对，后来呢有很多来自那边的网友啊，而且还有一些亲身实践过的网友说呢，说酸甜可口还带点咸味儿，挺开胃的。 那你蘸了酱油肯定有咸味儿。 对，另外还说呀，就是其实荔枝除了蘸酱油之外呢，还可以蘸盐吃，还可以蘸辣椒面 啊， 还可以蘸蚝油。而且在南方啊，就那一带啊，像杨梅，芒果，西瓜，菠萝，杨桃这样的水果都是可以这样吃的。 哎呀，行吧，那个反正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嗯，反正是不是的，长点知识吧。改明我们去那边旅游的话，看见这么吃咱也别觉得奇怪啊。当然其他的一些水果有没有什么另类的吃法，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啊。反正我所知道的最另类的啊，近些年就是曾经有一个某高校的食堂， 哦， 他们给 学什么炒橘子瓣吃。 哎，这个 炒橘子吃， 炒橘子啊。 嗯， 我记得还有一食堂做的鸡蛋西红柿啊，它是把煮鸡蛋和西红柿来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鸡蛋一个西红柿 啊。好吧，奇葩归奇葩啊，重点的还得健康营养，而且最好是能够好吃一些啊。 没错。 再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的需求。 一位70岁的女性朋友啊。 嗯， 一位阿姨。 嗯， 她想找同性别的老人搭伴一起上外地养老去。 对，这个阿姨说的不是特别明确啊。 嗯， 但是呢她发了好几回，我就帮他说一下吧。 他这个养老的概念，您那意思就是是候鸟式的，还是咱就 那儿了， 不回来了？ 对， 啊， 而且去哪里？ 对， 还是说咱们找着这个伴儿之后呢，咱们再商量。 哎， 如果有这种想法的朋友呢，可以跟这位阿姨就是联系联系啊。 搭伴啊，一个人， 兴许就出来个好主意呢，是吧？ 一个人太寂寞了，是吧？ 嗯， 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好多人都不认识，连说话的都没有，这确实是个问题。 哎，据我了解，就像咱们节目当中啊，就有这种需求的朋友还不少呢。 没错， 不仅是阿姨，就是有一些叔叔， 哎，想办法尝试尝试， 也是挺愿意， 啊， 因为孩子们现在都指不上嘛，各忙各的。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是属于那种失独的老人， 哎， 或者是空巢的老人。 没错， 嗯， 你比如说方大同啊，将来咱们退休了以后，咱仨能不能搭伴养老去？ 咱仨呀，咱俩吧。 我天哪，我肯定比你们早走一步，不是，我肯定比你们要早退休一步。 没事，我跟大鹏主持的时候就说我俩吧。 哎，我真的听说有些朋友同学呀，就是在还年轻的时候，他们就一起约定了，等到这个差不多的时候， 嗯， 大家集体出资，我们去修一个，或者说包一个养老院去。啊，这其实是一挺好的方式。 好吧，我也有这想法啊。 是是吧？ 嗯，就愿意的嘛，和我联系一下。 好， 好，我们先说一下这位阿姨的联系方式啊。 嗯， 她的微信和电话号码是同号的，13611035345 13611035345。阿姨要求呢是找同性别的，就是也是阿姨的， 哎，女同志啊， 阿姨啊， 嗯， 一起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 叔叔大爷们，你们再自行的自组合吧， 再组一叔叔团哈。 哎，对，哎呀，这位是替夫人问一下。他说夫人的小腿上啊，就是可能在什么地方撞了一下，都不知道在哪撞的啊。 嗯， 这个颜色呀，现在发黑了， 那是淤青啊。 哎，对， 嗯， 怎么才能快点好起来？因为没法穿裙子了。哎呀， 好美的夫人哈。 你是夫人那个着急，还是你着急啊？ 都着急，估摸着要出门嘛。 夫人穿上裙子得有多美啊。 啊， 小腿撞了一块，要按您说的这个发黑了，那可您得赶紧的， 跟我这一样吧。你看 啊，你这 夏天是不是容易？ 你这还算是淤青，真的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位朋友他形容上的，就是说他觉得颜色就是深了。因为如果真的到了发黑的情况下，那就说明这个淤血的这个程度啊非常的严重，而且有感染的危险。 嗯， 啊，这个一定赶紧去就医啊，这个别拿他不当回事儿啊。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在踢球的时候一个石头崩在小腿上，最开始就是淤青，后来颜色越来越深，变得发黑的时候，那医生 不好弄了，是吧？ 对，医生都不好处理了。 哦， 所以您得抓紧。 行吧，如果这么严重的话啊， 嗯， 您自己斟酌一下。如果说只是不小心磕伤有淤青的话呢， 哎， 首先呢就是先敷冰袋， 就是冷处理。 哎，这是我们以前大夫讲过的一些急救方法。 没错。 那么过几天之后呢，或者是过至少是48小时之后可以进行热敷了。 哎，对对对。 而且这个敷冰袋的时候啊，你得常敷着点，差不多隔个2-3个小时就用冰袋敷个10来分钟。 嗯，没错。 嗯，就是减少它肿胀和发炎。 对。 然后呢，过48小时之后呢，可以进行热敷。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腿磕青的话啊，就尽量的让那个腿抬高一点。 嗯。 就是让那个血流往下走。这都是一些方法。 对，对，就是最起码在他刚刚受创的那段时间里，那个毛细血管啊，不要再继续的破裂了。 嗯， 这是一种冷处理的方法，一定要记住。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方法能够让腿上的淤青能够早点恢复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些靠谱的方法啊， 哎， 靠谱的方法啊。 对对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是想找几个帮手。 哦， 嗯。他说我是帮帮团的团友， 嗯， 目前呢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图书馆工作。 啊，农科院图书馆。 哎，说现在啊我们这个图书馆前台呢需要2位工作人员， 想问问帮帮团里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年轻人，说我们的工作挺轻松的啊，就是平时呢打打电脑，然后呢接待一下问询人员就可以了。 哦， 要求呢是年龄在30岁左右，需要本科学历或者是大专的。 嗯， 说具体情况呢可以电联。当然他没有说这个人员是一直需要，还是说就是暑期 临时的 啊，这个其实很重要。 怎么样的，是志愿者呢，还是这个按照职工的待遇算呢？ 看这意思，你看钱应该是给的，但是就说这个时间是长期需要呢，还是说就这一段时间啊？如果说只是这一段时间，其实有一些大学生是吧， 哎， 暑期打点零工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啊。反正他要求是30岁左右， 三十岁 左右，但是学生就不太合适了啊。 对，博士后这个 需要本科或者是大专学历啊。 哎， 电话是18037432719，18037432719。 嗯， 具体这个给不给钱、待遇什么的，咱得详问啊。 对，这个不过好些找人的啊，这是头一回这么找人的， 找工作人员啊。 哎，对，下边这位朋友呢是给自己的小外孙求助啊。他说我这个外孙子呀5岁半，上周啊就20号被发现得了抽动症啊。他如果说这样的话，应该是就是到医院了，医生给的这个结论吗？ 应该是， 对， 嗯， 说是抽动症，抽就是抽打的抽，动是这个劳动的动，就是应该是这个具体的症状就是跟抽动有关。那他想问问谁家的宝宝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而且您治好了，您能不能分享一些这个经验啊？包括一切吧，这个信息什么在哪儿看的，这病怎么调理，都可以和他联系。那这位挺着急的啊，他留的电话是13661226780，13661226780。 嗯，这个刚才我也查了一下，它是一种慢性神经精神障碍的疾病， 哦， 又叫多发性抽动症， 嗯， 就是不由自主的突然就是抽动， 对，哎，不受自 己抽动的同时还要说一些什么声音， 哦， 说一些什么话之类的，一般是小男孩， 对，不受大脑控制， 对，不受自己控制，基本上是4到12岁之间啊。我看您的意思，应该是上医院就医了， 对。 医 生给的建议是什么？ 对，还是遵医嘱吧，因为像这种病已经很明确了嘛。 对，对，其实大家可以分享一些什么护理呀，调理呀，怎么平常注意呀，这样的一些这个经验吧。 对，至于您问的这个能不能治好什么的，这个真的不是说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够断言的啊。 对对， 但是也许有治好的病例，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电话。 哎，刚才说了一遍了，咱们再说啊，13661226780啊，13661226780。下边这位朋友想要求助一个问题，他想买纯实木的家具，他说您买过没有？哪儿这家具质量好啊，而且还便宜？ 其实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有些观念我们可以需要更新一下。 对，老想买那又便宜又好的， 你要质量好你还要便宜，它本身就不对等。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科学的问，就是质量好性价比高， 哎， 或者是就是合理，价格合理。 因为你看这个东西的好坏，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笼统的概念，这叫性价比高，这个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我们总是想说质量好还得特便宜， 哎， 那如果您是那做买卖的，您说是吧， 他得有成本， 您得喝700分去啊，是不是？ 哎，所以他就是他标出来的这个价格和他这个东西本身的质量以及您的这个心理预期， 对， 是不是能够契合 合理？我觉得就是它值这个， 哎， 是吧？因为纯木质家具，就是它也分很多档次嘛。 对对对， 你买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档次的？那么它这个价钱和它这个档次是不是匹配？值不值？也有那些漫天乱摇价的， 对对， 这个我们得承认啊。 对对， 就是说你不能光想着便宜，还得质量好啊。 而且说起来，到了现在这个就是技术阶段呀，就是那种过去我们所谓的纯木质家具的那个概念呀，可能也不适用了啊。过去您要纯实木家具，您可以买点松木板子，您回家自己打家具，那真的是纯木。 嗯， 有一个阶段啊，就 我记得大概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特别流行一种所谓的纯木家具，就是用这个木头做的啊，很厚重的那种。但是好像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它就被一些什么高能聚能的板材啊，甚至一些这个就是实木贴面的一些家具给替代了。现在比较流行的应该已经都是那种合成的东西。 行，大家可以如果最近刚刚买过家具或者逛过家具市场，可以跟他说一说什么地方买的还不错啊，还不错，您觉得还挺可心的啊，价格也比较合理啊。 他也没留电话， 没有留电话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 这是一个 请问方明和季彤的工资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就太不公平了， 明显不一样啊， 因为方明天天上班。 对呀， 季彤也天天上班，只是我们担任的节目不一样啊。 我还上别的班啊，所以这个最后总数差不多， 按劳取酬是吧？好吧，大家呢分享了好多这个另类水果的一些吃法啊，一会儿我们分享给大家。另外呢，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个，其实这个问题跟法律相关。他说，我如果邀请另外一位女士去外地养老的话，或者是旅游什么的话，假如在过程当中这位女士出现了安全问题，是不是由我来承担？ 这个 不应该由您来承担吧？ 事先双方都要做好这个一切的准备工作吧。这您这个邀请呢，只不过是一个很广泛的这么一个提议而已。那么在接受提议的同时其实对自己负责，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就是之前你们两个人或者什么人也好，多少个人也好，商量好，哪怕就写一个东西，就说自己都是自愿的，然后出现什么问题都自己来承担，你就不需要负相应的责任了。包括出团旅游的这种，他都是要买保险的嘛，而且都要签一些文件的啊。 对，所以这个之前的法律程序啊，这个应该怎么走，咱们也问问律师啊。如果要是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们先来说几条转让的物品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全自动的安迪牌按摩足浴盆。 哇， 您这个摩写错了啊，不是摸啊。更正一下错别字啊。按摩足浴盆原价是360，转让价呢是130。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李先生联系啊，他在西城区的玉桃园附近。如果您要的话呢，人家还送电脑音箱一对儿。电话是13651099153，13651099153。 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泡着足浴盆啊，当个里根当当根当当根当当， 干嘛非得听这个呀？ 泡脚了， 怎么听得像老狼请吃鸡呀？ 心情愉快， 心情愉快啊。 下边这位朋友呢是想让您泡完脚之后啊锻炼锻炼啊，人家转让的是知名品牌尤尼克斯的羽毛球拍羽服，世界名牌啊，还有90%新，原价每只1280，现在打个3折转让啊，反正您自己算吧啊，一只1280，您要想要就要一只打个3折是多少钱，或者一对加起来打3折啊。这个东西呢它是在北京大学，您呢得自己来取，电话是13645211，哎呀1326，对不起啊，13264521246，13264521246。 但凡不是新的羽毛球拍吧，反正只要使用过的啊，您在交接的时候呢看一下，包括那个壳啊什么有没有什么一些裂痕，因为那个羽毛球打起来挺狠的，还有就是弦的问题，是不是需要重新绑弦什么的啊。再来看这位听众啊，想转让的是双肩背的背包，黑色的，小帆布防水面料，能放笔记本 电脑， 它有3个呢， 全新的。 您哪来的？说也可以单个要啊，每一个呢就60吧，在望京，请在下午5点之后联系。电话是13691402644，13691402644。 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电烤箱，有95%新，想要的朋友呢可以打13651010745联系，13651010745。接下来呢，这位朋友想要转让的是全新的床头护腰用的靠垫，一个记忆棉的，很上档次 啊，这个有好多朋友啊都习惯于靠在床头那儿看电视， 嗯， 尤其是最近看球啊，这个记忆棉呢，它就是你压的，不管你怎么压，最后它还会恢复那个形状。 我看他发了个图片，嗯，应该是就是拆了包装的， 对， 在那床头那儿比划了一下，照个照片啊。 哎，他说感觉有点大，占地儿，嗯，我那床小，我刚才转让了嘛，不要了啊。 得多大个儿，搁床上都显大。 我觉得有点像那大的抱枕的那感觉 啊。 好吧。 原价249元，现在呢120元转让，电话是15601266728，15601266728。 还搁在床头看球，要是都像昨天晚上， 哎，那么急， 那战车踢成那样的话，我估计就都睡了。 咦，哎，那你可以看那个，就是 看对面的 车砸坏了的那边。 别提啊，别提。好，我来看这位啊，他呢想转让的是电烤箱， 哦， 你说了吧？ 刚才说了 啊。这位呢想转让的是各种颜色的缝纫线。有需要的话呢，请跟他联系啊，13121898961，13121898961。 好，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单人沙发啊，还有，哎，我看他好几个东西啊， 对，反正都是家具吧， 对，都是家具类的 啊。这个还有一对布沙发，一个单人沙发，反正价钱不等吧。这个原价3400块钱买的，现价300块钱转让，这是指那一对布沙发。那个单人床没有报价啊，是不是这两个联合报价呢？反正到时候电话里头您详细的问一问吧。东西呢放在西坝河南里，是一位赵先生转让的，他的电话是13810582403，13810582403。 好，第一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来帮这位青青草啊，解决一下问题，大家给推荐一下。 哎， 他说我女儿啊交了一个台湾的男朋友， 就是从那儿来咱们这儿工作呀，啊，或者是学习的， 反正是那儿的 啊。准备9月份结婚。 啊， 就是我们昨天呢， 哎， 跟男方的父母啊在微信里面视频了， 哎， 就还没有正式的见过面啊，只是视频了一下。 海峡两岸 啊，说聊了一下，说男方的父母呢都是医生， 嗯， 平时不抽烟也不喝酒。他说我得过去看看呢。 嗯， 他说如果去看看他们的话呀，带点什么礼物去会亲家， 哎，漂洋过海去看他。 对，说既能代表北京形象，档次呢也不能太低了。 哎呀我去，您这个觉悟太高了。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啊。 好吧， 好，那我们先进广告。 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也有蘸盐吃的， 对， 蘸着椒盐吃， 或蘸椒盐吃还。 他去那边去看的时候啊，就看着他们吃，但是自个儿没敢尝， 是吧？我 不管怎么着都觉得 对， 挺让人佩服的。 因为我知道有蘸盐吃的，这个蘸椒盐的还是头一回。 对，这是海南人的吃法啊。 是蘸辣椒盐啊，还是花椒盐啊？ 啊， 没说吧？ 你可以弄两种， 哎、海南那小 你可以来两种。 海南那叫什么小黄色那小米椒啊， 巨辣哈， 可辣了啊、 嗯。这位说把香蕉放进冰箱里面冷冻 啊， 它变硬之后呢，你把它拿出来，用搅拌机搅碎了，说有一股奶香味儿、像冰激凌。哎，其实这个倒不错啊，除了有点凉之外，营养价值肯定高于普通的冰激凌。 您这不算另类啊，您得往里加酱油或者什么的才行。 另类做法吧。 哎 啊， 这个有这位朋友分享了几种啊，三种。第一，香蕉蘸大酱，这是最好是蘸那辣椒酱是吧？啊，蘸辣酱。第二是用樱桃，拿樱桃把白酒泡2个小时再吃，叫醉樱桃。哎，这您一提示我想起来，咱们老北京还老做那醉枣，哎，这个都是这个吃法啊。第三是吃桃子做汤，就是拿桃子做汤的主料，不信大家尝尝，味道真的不错。 有一些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比较常见的水果。这位说香蕉可以烤着吃，菠萝可以蒸着吃， 这都可以。 然后还有说给小朋友做呀，可以把那个草莓呢，裹上一层酸奶，然后冷冻了一下， 哎， 就像冰棍一样，特别好吃，适合小朋友。 哎、对。 还有听众分享的是把这个猕猴桃啊，直接切成片儿，裹上一层巧克力酱。然后扔进冰箱里冷冻，拿出来就是冰棍了。 哎， 嗯， 你还可以尝试啊，把各种水果呢去做那个寿司。 哦， 哎，这也是一个吃法。 哎， 你像尤其是像什么牛油果啊、香蕉啊这一类的，它本身就是这些寿司里边常用的一些这个添加的这个主料。 对，没有不能想的。好吧， 只要是吃 的东西，其实就是在于尝试啊，不断的尝试和更新。我看到过一个就真的挺另类的一个，我还挺想试试的。 什么？ 现在不是正好吃西瓜的时节吗？ 我刚想说你是不是吃了西瓜皮拌臭豆腐 啊？那都不算。 哦， 不算炒西瓜皮，什么炒柚子皮，那都已经不算什么其他的了。 是啊， 他是把这个西瓜瓤啊整个的给它抠出来、 啊、 然后切成一个就是方块也行，圆的也行， 足球吧。 不是，就是就像蛋糕，你知道吧？蛋糕坯子弄成一个那个形状。 你说的是那种扁圆。 哎，然后整个在这个西瓜上抹上一层我们吃蛋糕的那种奶油。 就假装做成一蛋糕。 就是做成一个蛋糕。 西瓜蛋糕。 哎，然后上面再点缀点什么， 对， 巧克力呀、饼干屑呀、什么水果，你就自己去设计吧。 端上以后，咔嚓一刀下去，流汤了。 对，这个西瓜。 是西瓜。 可以稍微的就是冻一下。说那个真的挺有意思的、啊 哎、那您得注意，得选那无籽西瓜啊！你要一切一刀下去，卡里边都是西瓜籽儿，这够您宅一期的。 你别提那籽儿的事儿了，你知道现在有人啊，把这个火龙果 啊 去籽儿吃。说去籽儿之后的火龙果特别好吃，但是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把火龙果里的籽儿去干净？ 我觉得那个火龙果里的籽儿没有几百万，也得有几十万吧。 就我看到这个之后，我昨天还试了一下，给宝宝弄这个火龙果的时候，我还踢了一下那个籽儿，哎呀，我觉得太难弄。 他有别的方法，肯定那一个怎么一挤，用一个过滤网啊什么之类的，要不然啊一个一个摘。 嗯， 我估计您晚上晚上8点钟开始摘，您摘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您那籽儿也摘不完。 反正到下届世界杯的时候肯定摘完了、 啊、是吧？4年摘一火龙果。 好了，谢谢大家跟我们分享的另类水果的吃法啊、有些呢还可以尝试一下啊， 对对对， 还蛮有意思的啊、接下来我们再去趟青岛啊，看看哪个海滩可以领略到大海的风情，满足一下这位帮友带孩子去看大海的心情、 哎、要说起来青岛的景点还是很多的啊、 这网友说崂山海边不错 哦， 说另外如果想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呢，可以去东大洋。 哎，东大洋、就是鳌山湄那边。 对，说还有鳌山，就在鳌山湄那边。 嗯嗯。 另外呢，这位说青岛海水浴场挺多的，最出名的是123海水浴场。 哎， 金沙滩、石老人海，说第一是最大的。石老人海稍微远点，就是去崂山的路上、公交可以经过， 就是那儿有一个景儿啊，那个礁石这个探到海里头，像一个老人家坐在那儿这个钓鱼的感觉。 哎呀、现在这两天是可能还行，但如果说再过两天、等到下周都放假之后您再奔那儿去， 下饺子了， 哎呀，不敢说啊，估计人就会挺多的。 刚才提到金沙滩，就是他要坐公交车，或者说您开车要走一段时间，还要过个隧道。我印象当中，得到这个黄岛那边。 对， 啊、 包括想去那个青岛那个极地海洋馆的，哇，那到了假期那简直就 乌泱乌泱的。 我跟你说，真的是绝对人比动物要多。 好， 因为我去过，我而且被挤出来过，我就放弃了，我就没进去啊。所以大家 不行， 选择好时间啊，祝您出行愉快啊，当然要注意安全啊。来，再来说说那位夫人腿被磕伤的，就是柯淤青的朋友啊，大家给出了一些方式方法。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说这个什么冷敷啊、热敷之外啊，说这两天啊不要进行太剧烈的运动。 对， 他说你越运动的话呢，那个血啊会流向 血液循环 淤青处，哎，就会越来越黑。还有说轻轻的按摩，然后就是他那个周边嘛，也会促进血液循环，虽然有点疼，但是呢会快速的。相 对 快速的缓解淤青， 您千万别摁那淤青那中间那块啊，就是它已经变青了或者变黑的那块 撒呀，那儿多疼啊！ 切记啊，切记。 还有听众说可以用醋和水混在一起，轻轻的按摩有淤伤的地方。能够促进皮肤表层的血液循环，还有涂抹就是咱们食用的维生素 C 片的 啊，你涂抹以及食用， 还有说用这个鲜的荷兰芹， 芹菜 捣碎之后直接涂抹在淤青部分， 哦、 说荷兰芹呢可能还有让淤伤更快消散的抗炎成分。 哦、另外还有朋友推荐吃鲜姜，也是有抗炎成分，还可以很好的支援免疫系统啊。鲜姜切片泡在水里， 吃的东西咱们都谨慎一点吧，抹的东西反正应该问题不大啊。还有听众说可以适当的接触阳光，因为淤青的部分每天接触阳光十几分钟的话呢，紫外线开始分解一种什么叫做胆红素的东西， 哦， 说听大夫以前跟他说的，说可以让淤青色变成黄色的，慢慢的就恢复了。 哎，就是，但是您别暴晒、啊， 暴晒， 就是适当的花阴凉啊， 啊， 接触接触， 就把腿那骨底露出来， 对对 是吧？ 还有就是说，如果真的严重了啊，这个您 本医院 得及时就医 啊。好。还有一些问题啊，都挺专业的啊。有一个是问汽车摇号的问题 啊，这个 看到了吗？ 这个怎么专业呀、啊？这个、 就得专业的人才能明白，因为这就我反正不太懂。 这个完全，我觉得没有。 你先说说吧。 没有任何的那什么，我还没看见这问题呢。 啊？ 啊，这个是。他说我这次摇上了汽油指标的车号，哎呀，首先恭喜您，太幸运了。说自己原来用别人的号买了一辆新能源车，想问问新摇的指标号能不能过户到我现在的新能源车名下。首先说原则上这个您摇的这个汽油标的号是可以用来购买新能源车的，那么同理您如果要购买一辆，就是您按照购买一辆二手新能源车的这些步骤去办理的话，您就可以把您那新的指标就过到了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的名下，对吧？您那个毕竟是人家的指标，这个车的这个车主的名字肯定也是人别人的啊，您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办这个手续，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事儿我就不插嘴了，因为我没有任何的。 因为假如说你摇的是一个新能源的标，你要想买汽油车，那是不可能的，是不允许的。但是买了摇到了新那个汽油车标的，可以购买新能源车的。 行吧，然后具体的，您再确认一下， 对， 然后再问一下这个整个的手续、啊。 这个你只要问这个经销商就可以了。 行。 啊， 说错了不赖我啊，我不插嘴这事儿。 虽然我摇不上号，但是我大概知道点 里边 的事。 昨天是前天摇号，不知道咱们有听众摇上没摇上啊？ 那肯定有啊，这不就是一位吗？ 必须的必啊。这位听众啊，他说我们家楼下的树上啊，有那种特像虫卵的东西，说每棵树上都有，我们都特害怕。 那就是虫卵。 啊，但是有人说那是杀虫子用的。 哦，那是、啊、如果是人工放上去的话，那总还是能看出来的吧？ 都是有帮帮团的朋友们知道吗？今天这两天的问题好像都挺奇葩的啊，我们都没有碰到过。 有没有那个就是有没有工作人员在曾经在那儿往上放过东西？ 我觉得像居委会啊、物业呀、和这个社区他们应该知道， 对、 因为他会统一杀手。如果是的话，您可以问问他们，就是大家如果懂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就是树上有一种特别像虫卵的东西，而且每棵树上都有。 哎， 那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杀虫的吗？ 对， 如果是的话，我们就放心了。 要是如果是特别有规律的排列在那儿的，放在那儿的， 那就人为的， 那是人为的、啊。 如果真的是虫卵的话，它肯定是东一个西一个，是吧？ 哎，对。 你的担心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打算去台湾看亲家的朋友啊、我们好多听众都给了一些回复啊。这位听众说，我认识的一些台湾朋友啊，都挺喜欢黄金的。您可以送5克左右的黄金首饰，留作纪念、可以啊，当然看你喜不喜欢啊。这位听众呢说自己也有一些台湾的朋友，他给的一些建议是这样的啊，两方面考虑，第一方面呢是北京特产，带一些糕点什么的。第二个呢是具有中国色彩的工艺品，说景泰蓝呀、脸谱啊、景泰镇啊， 哎， 都可以啊。 对， 脸谱还是蛮有北京特色的、 这个来个这个四季头啊什么的。 还有听众说，首饰、十字绣、陶瓷都可以啊、其实带一幅代表咱们北京的这种十字绣 也 是可以的啊、大小您可以自己考虑。这位特别逗啊， 怎么着 要我去，我就带普洱茶或者大红袍跟他们 PK、台湾茶也是相当不错的，高山茶，还有绿茶也行。他说如果是想体现咱北京特色，那得是咱的茉莉花茶， 带一壶高沫去。 带一袋就行，带一桶也行啊。 高沫不至于，但是反正带那花茶吧。 不抽烟不喝酒、但是茶其实是一个挺好的礼物啊。 哎， 这位听众说带咱北京的景泰蓝呀、王府井宫美就有，要不然呢您奔那荣宝斋买张木板水印的齐白石，后面那句特好啊，后面写了一句特有面儿，这话特北京哈，听着 可以、 特别像咱们一位网友的名字，咱们有一位网友的名字叫倍儿慈，听着那么亲切啊。 所以这些我觉得就是您本身首先自己得对这个，有喜爱有了解，然后呢。就估摸着对方呢也会能够接受，这样的话去了一聊，就是他就成了你们的一个共同话题了。 而且就是既然两家都成亲家了嘛，肯定是常来常往嘛，是吧？就是都是、将来都是亲人了嘛。带吃的您看着办吧，但我觉得带一件工艺品啊、或者是纪念品还是蛮有意义的啊，体现咱北京的啊。还有听众说你要不然自个儿做点咱亲手做一些咱们北京小吃，然后给它塑封好带过去，礼轻情意重嘛。 哎， 好吧。问几个修东西的地儿啊。这位王女士呢想问一下，咱北京还有什么地儿能箍木桶吗？ 箍木桶 啊，她说我这木盆啊、还特好呢，就是那个铁箍坏了、扔了怪可惜了的。她说如果能够把这个铁箍修好的话，还能使好长时间的。 好像应该是有，既然他有这个卖木桶的，他就应该有这个相应的售后服务。 对，勤俭是咱传家宝啊。当然现在其实我们这个所谓勤俭的提倡更多是从环保的角度去出发、当然有些勤俭就勤俭到这东西都有危险性了，咱就真的不能再勤俭了啊。 对， 还有就是贪便宜的有些勤俭其实呢对身体对生活有些伤害的那种勤俭也是不科学不健康的啊。王女士的勤俭我们是特别支持和点赞的啊、哪有修木桶的地方，大家给分享一下啊。他留电话了，1511-016-3491，1511-016-3491。 好，那下边这位朋友呢也留电话了，他是想修雨伞啊。这个修雨伞属于那种小修，我印象当中修车配钥匙啊什么的，有些地方他修顺带着就能修雨伞。这个联系电话是1352-291-1700，1352-291-1700。就是这位朋友没说他在大概是一个什么范围什么区域内、您这个修雨伞这事儿我觉得还是就近吧，对吧？看看这个，如果有朋友也知道这方面信息，您先联系的时候先问问他是不是在这附近啊。 行，大热天的哈，别给支太远哈。 对， 过去修雨伞都吆喝是吧？ 啊，还要吆喝修雨伞的？ 当然了， 我真的没碰见过。 香露会学 哦， 修理雨伞是不是这么叫？ 修理雨伞， 好像是这个调调啊。 修刚中国还理。 好，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我想买一台微型的投影仪，在家里面呢给孩子放一些什么科教片儿， 嗯， 但是不知道市场上啊。哪些品牌比较可靠？什么地方有卖微型投影仪的实体店？ 哦， 有特别懂行的朋友能不能给介绍一下啊？ 您就直接买一投影的电视就行了。 啊，他没有留电话吗？ 对，咱们这个 你给出个主意， 就是家里用直接用的，您说的这种微型投影仪，可能还真不多见啊，因为本身投影仪这东西，它就很少有家用版的。啊，这个差不多，它也没多大哈。您说它有多微型，它也微型不了哪儿去，所以它应该算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稍微专业一点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很少听见有生产家用版的。您就买个投影仪，要是觉着这个它专门用这个就是有点浪费资金的话，您干脆就买一个投影电视，哎，这个就是它就又有那个，它又有那个功能，然后那个又可以看电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吧。 好，谢谢你的分享啊。 我也是这么想啊。 行，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购的几样物品啊，求购的不多啊。 哎，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带甩干功能的小洗衣机，接受价格是50块钱， 哦， 小个儿的啊。 小洗衣机， 那还有呢，同时求购家庭用的烤羊肉串的烤串机。 哇啊，这是 一边看电视一边洗衣服一边撸串。 天哪，行吧， 是吧？ 反正 我把您的家庭生活锦绣画面都描绘出来了。 对，您别把那个就是把那个油蹭在你洗的衣服上就行了。哎呀， 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是吧？你想，你就像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一边撸串一边洗衣服？这个 分开干，一个在厨房啊，一个在卫生间啊。 对，有电话吗？ 电话是13693641504，13693641504。 好，下边这位朋友说的很简单，就是想求购电脑，是想求购笔记本电脑呢，还是台式电脑，还是掌上电脑？没说啊，留下了电话。13520993093，13520993093。 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电动滑板车，电话是13661027116，13661027116。 好，这位朋友，要说 还有求购的是吧？ 他是求租啊，这个是求租一个73环六里桥万丰路月个庄周边的一居室或者是带卫生间的单身公寓，要求环境干净、安静、通风、采光比较好，停车方便，条件好的话可以常住3到5年，可以年付啊，免中介。电话是15501234938，15501234938。 好，我们再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 嗯， 这个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汽车上的那种儿童座椅， 哦， 全新的，说孩子该上学了就小了，说买的时候1000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呢600-700还能商量啊。13621289576，13621289576。 好，这位朋友想要转让一个女士自行车，26的粉白相间的颜色，价格呢是150元，在人大西门自己来取。电话是13520329990，13520329990。 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复信牌的迷你冷藏冰箱，是2015年买的，说也没用几回啊，半导体芯片制冷，内胆尺寸是31×24×23厘米的，一小的啊，可以冷藏保鲜饮料啊、奶啊、化妆品啊什么什么的啊，温度呢是5到15度，可以调，比冰箱的冷藏温度要高，老人小孩都是可以的用的。微信的话呢可以看图片，他的电话微信号是13811780025，13811780025。 好，最后再说一个啊，这位朋友转让的是95成新的铝合金可以调高度的四角助行器，价格呢120元，自己来取，物品在北三环附近，联系电话是13521264